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听力的练习，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will continue with the previous conversation where a student would like to participate in youth council.他有一个年轻人想参加青年委员会，为什么呢？That's all because he is interested in politics and would like to impact the community in a positive way. 他希望给这个本小区的人做出一些积极的贡献和影响，那么他就想参加这个 Youth Council， 并且呢，这个 Youth Council 有可能提出的建议被这个城镇乡的这个市政厅给采纳。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一段听力之前呢，咱们来看一下生词。第一个是 relaxation。 Relaxation 是 relax 的名词形式，就是放松吧， 就是放松。这个 LAX 这个词根就是松的意思， lax 啊，所以这个你要看到哪个拼写中有 LAX， 你就知道有松的意思。接下来是 keen， K-E-E-N， 这个是热衷于某个事情。Be keen on something， 就是这个人，也就是说这个人对这个事情特别热衷。 对，它还有精明的、强烈的、敏锐的这些意思形容词。第三个是 particular， particular 是特别的、特殊的、具体的，也是一个形容词。那它的副词呢是 particularly。 其实副词也很常见，比如说 particularly 怎么怎么样，特别的怎么怎么样。其实在说话的时候经常可以用到这个单词 particularly。 比如说的话， in summertime it is usually humid, particularly in June and July、夏天的时候呢就是非常潮湿、particularly in June and July 呢，就是具体的来说就是在六月份七月份的时候这个潮湿很厉害。好，下面一个词是 impressive。Impressive 形容词就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么它的动词形式是 impress， 及物的。那通常呢这个 impress 也用成被动的，比如说 I am impressed by your English pronunciation， 就听到你的英语发音呢我觉得还挺好的。 I'm impressed 就是我有好的印象，我对什么事情是持表扬的态度。 所以呢他今天会有一个形容词叫做 impressive， 就是当一个东西是 impressive 的时候，它会留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所以这个 impress 它就是印象这一系列的词的词根。比如说在美术艺术史上还有 impressionism， 叫印象派啊、impressionism。 好，接下来一个词是 arrange。 arrange 呢就是整理和安排的意思。好，那我给大家一个句子，请你看看英文怎么去用 arrange 去造。会议被安排在会议室。 The meeting is arranged in the meeting room。 啊，对了，好， arranged at the meeting room， in the meeting room 都可以。好，这个 arrange 这个词呢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词，注意它的拼写是 double R， A double R A N G E 啊，是两个 R。 最后一个要学的这个预习的单词是 quality， quality， quality 就是质量的意思啊。 对，它也有特 特征特质的意思。 对， 比如说 What are some of the key qualities for a good leader? 对于一个好的领导者来说，什么是最好的品质？ 对，所以这个 quality 也有特征特点的意思。那么这个单词呢是发音的时候 QU 发成哭窝，所以它的起始的元音的这一部分口型呜的口型是哭窝，不是靠啊，是哭窝 quality。 好，那我们预习呢就先到这儿，下面给大家放第一遍录音，请大家听好，尽量的去理解。 Okay, so with your studying and your part-time job, do you have time for any other interests or hobbies? Well, I spend quite a lot of time cycling, both around town to get to university and to work, and also long distance, from here to London, for instance. That's pretty impressive. Anything else? For relaxation, I'm also keen on the cinema. I used to go at least once a week, but I can't manage to go so often now. Right.Are you sure you'll have enough time for the Youth Council? Yes, I've worked out that I can afford to reduce my hours at work, and that will make the time. So is there any particular aspect of the Youth Council's work that appeals to you, Roger? Well, my sister is blind, so I'm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working with disabled young people to tr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ir lives. That's great.Well, the best way to get involved is to be nominated by some people who you know. Right. Can you tell me how to set about organising that? You should talk to Jeffrey, our elections officer. I can arrange a meeting in the council office with him, if you like. Yes, please. He'll be here next Monday, if that suits you. That's the 14th, isn't it? Yes. I can manage late afternoon. Would you like to suggest a time?He generally leaves around 5:30. Well, would 4:30 be okay? My last class finishes at 4, so I'd have plenty of time to get to your office. Right, that's fine. Oh, and could I have a phone number we can contact you on? Yes, my mobile number's 07788136711. Thank you. Well, we'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next week. Thanks very much. Goodbye. Bye.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听完了这段录音了，我们再看看他到底讲了些什么。他一开始这么说，他说 ：“Okay, so with your studying and your part-time job, do you have time for any other interests or hobbies?” 哎，你这个工作兼职一个占了不少时间，你还要学功课，那这时候你还有时间去兼顾其他的兴趣爱好吗？ 他说 Well, I spend quite a lot of time cycling, so both around town to get to university and to work. 哎，这个人你看见了吗？他很会安排时间。他说我会花很长的时间去骑行自行车啊，上学下班这都是要骑车的。And also long distance from here to London, for instance. 啊，我也会做这个长途的骑行，比如说从这里到伦敦，我也会骑车。That's pretty impressive. Anything else? 哎呦，这个太令人钦佩了。你还有其他的爱好吗？ For relaxation, I'm also keen on the cinema. 啊，就是为了放松，我也非常喜欢去电影院。 好 ，keen on cinema。然后大家注意这个介词的搭配。 I used to go at least once a week, but I can't manage to go so often now. 以前的话呢，每周要去影院观影一次，但是现在呢，没有这么多时间来保障这个频度了。 Right. Are you sure you will have enough time for the youth council? 那你确定你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来参加这个青年委员会的活动吗？ Yes, I've worked out that I can afford to reduce my hours at work, and that will make the time. 我非常确定，因为我已经计算过了，我可以把兼职的工作的时间减少，这样的话，我就有时间去做青年委员会的工作了。 So, is there any particular aspect of the Youth Council's work that appeals to you, Roger? 好，那么 Roger, 青年委员会有没有比较具体的哪些吸引你的工作具体的职责呢？ Well, my sister is blind, so I'm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working with disabled young people to tr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ir lives. 我确实有一些具体的想法。我的姐姐是盲人，所以我特别想跟身边的残疾年轻人一起工作，去改善，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That's great. Well, the best way to get involved is to be nominated by some people who you know. 好，这个想法真是太好了。那么参与进来的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让一些认识的人来给你提名。这里有一个词 nominate。 Nominate 就是提名的意思啊。 对了。 被提名了。 对，他说 Be nominated by some people、 没错，那么 nomination 是他的一个名词。那比如说这个电影获得奥斯卡奖提名，那你就可以说 The film is nominated for the Oscar award、就是 be nominated for an award 是被提名。好，接下来 Right, can you tell me how to set about organizing that? 那太好了呀，但是我应该具体怎么去操作着手组织这个事情呢？ You should talk to Jeffrey, our elections officer. 那你应该跟我们竞选负责人 Jeffrey 来聊一聊。 I can arrange a meeting in the council office with him if you like.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可以帮你安排在委员会的办公室跟他见一面。 Yes, please. 好的，那就拜托了。 He'll be here next Monday, if that suits you. 他下星期一会过来，这个时间你方便吗？ That's the 14th, isn't it? 那一天应该是14号，对吧？ Yes. 那么他就准备好去面见 Jeffrey, 对吧？ I can manage late afternoon. 我下午晚一点的时候也可以想办法过来。 Would you like to suggest the time? 那你可以讲一个具体的时间吗？ He generally leaves around 5:30. 他一般五点半左右就走了。 Well, would 4:30 be okay? 那四点半行不行呢？ My last class finishes at 4, so I'd have plenty of time to get to your office. 我最后一节课是四点钟结束，这样我就有充足的时间可以来办公室了。 Right, that's fine. Oh, and could I have a phone number we can contact you on? 非常好，那就没问题了。你可以给我一个能联系到你的电话号码吗？这里边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联系谁，以打哪个电话联系谁，英文就是 contact somebody on加一个电话号码 on the phone number. 那么这里边他说的是 give me 或者may I have a phone number we can contact you on, 也就是一个定语从句，省略了 that, 说全了就是 I have a phone number that we can contact you on, 就是能不能给我一个能联系到你的电话。 Yes, my mobile number is 07788136711。 好的，我的手机号是07781367111。 哎，你看他们这个段位啊，段的是五位， 那可能他的区号比较长一些， 然后六位是吧？所以他们一共是11位。但是就说在报的时候也是三位、两位、五位，你很少有一个特别长的，是吧？人家不方便记。好，接下来呢，给完了手机号，他说 Thank you. Well, we'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next week. 哎，谢谢，我很期待下星期跟你见面。 Thank you very much. Goodbye. 非常感谢，再见哦。 好了，这个就是两个人对话。那也就是说，这个对话过程中呢，面试的人初步确定了，这个小年轻能不能有时间做 Youth Council 的事情。另外呢，这个小年轻说没问题啊，我把我的兼职工作先给他减一下，然后我腾出时间来，并且呢，他们俩商定要去跟这个 Jeffrey 安排下周一去见面。见面谈论什么事儿呢？他们会见面来谈一下呢，到底怎么去找人去提名这个 Roger 去加入到这个 Youth Council 里面。看来这个世界各地啊，办事儿都是一样的，你要找人提名举荐是吧，就是有熟人好办事儿啊，这个哪里都是通行的一个方法。好了，那么逐句讲解之后呢，我们再给大家放一遍录音。那么这一次听录音的时候啊，希望呢大家把所有的细节

那再来，我盼望着您的回信。 I look forward to your reply. 没错啊，这是这个 look forward to， 这个我觉得需要知道。好，再来一个呢，就是 set about doing something， 就是着手做某事的事。原来课文中呢，他说 Can you tell me how to set about organizing that？啊，就是当老师说了 The best way to get involved is to be nominated by some people who you know、啊、你要是想参与的话最好就找认识的人给你提名引荐。他说 How to set about organizing that， 那我怎么着手安排这个事情呢、啊、这个 set about doing that， 我现在再给一个中文，请大家试着用英文造句、我应该怎样申请留学呢？就是 How should I set about applying for universities in a foreign country？ 就是 set about applying， 而不是 set 什么 do 什么 how to do 啊，就是 set about doing。好了，那么这个单词呢，我觉得也很重要。再接下来，谁记得住？当这个年轻人说我想和盲人青年一起工作 ，to improve。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这个改善生活质量在课文中说的是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ir life 还是 the quality of their lives？ 我刚才听到的是 their lives， 对了， 就是个复数的那个 life， 没错、 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们是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吧。 好、所以呢，如果是许多人的生活的方式，就用 lives。 关键看前面那个是 their、还是 his。如果是 there 指的是他们，那么他们的生活，这个生活就需要用复数的形式变成 their lives。 但如果是一个人 his life 啊，就是单数形式。 那比如说在我的生活中除了考试就是考试，那你应该怎么去造这个句子呢？ 啊，除了考试就是考试。 就是 there are exams apart from exams in my life。 Full of exams in your life、 对了，这时候你就用 in my life。 那如果说是在这个学生们的生活中除了考试就没别的了，那你怎么说呢？in the lives of students other than exams there's nothing else。 这句英文就这样说，所以 life 和 lives 这一个用法希望大家能够注意。那再接下来呢，就是 afford 这个单词，它后面除了加上支付多少钱买得起，它其实还可以支付时间。在课文中呢，它提到了 I can afford to reduce my hours at work、我可以支付得起把工作时间减少下来的做法，也就是说我可以减工作时间。这个 afford to do something这里边呢用的是动词不定式。 afford 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提供啊，提供 something 啊，就等于 provide something offer something。 比如说互联网的发展给人们提供了学习的新的机会啊，你可以说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has afforded new learning opportunities 啊， afford 加上名词 opportunities 就是提供什么什么什么的机会的意思。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讲解和词汇的拓展练习就做到这儿。 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